前前我问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觉竟美好。云乐那琴，记得恐怖，记得种种感觉，但欠你的厮守到老。 今天六月新歌榜为您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叫做《渐渐》。这首歌曲呢发布于2018年的6月22号啊，可以说这首歌呢也是一就是他跟陈奕迅之前的风格也是完全统一的。先来跟大家说说这首歌的背景故事吧啊。这首歌呢是在 Eason 在2010年到2012年间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时候，希望完成在整个的世界巡演之后啊，这个一般的演唱会成员呢会共同的来一块啊，这个创作一张专辑，作为团队大家庭之间的一次珍贵的留念啊。这个事隔几年呢，这件事啊发生在2010年，在事隔八年之后，这个愿望终于在今年成真了。而且呢将会推出以爱为出发的专辑 LOVE， 也就是 Love， 将这段和团队美好时光透过这张专辑呢记录下来。每首歌呢都是一份来自 Eason 的 Love。其实这首歌啊渐渐啊，如果各位仔细认真听的话，这首粤语歌曲里面还是满满的 Eason 那种情歌的风味。最开始的那种慢版的情歌，以及他最开始那个简单钢琴作为引子， Eason 就像在我们身边一样，用他的那种独特的嗓音在诉说着这种孤寂之情，一字一句看似很淡然啊，但是其实呢却充满着伤感。当到了这个副歌的时候啊，有一句歌词叫做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觉醒好。这个时候呢他的整个编曲啊愈加的丰富，再加上Eason那种悲动的情感，加上完美的展现，将气氛逐渐的推向了高潮。其实在今年这首Eason的粤语新歌当中啊，还是有那种很经典的Eason情歌的感觉。当然如果各位啊有机会拿起手机看看我们的 MV 的话呢，也可以发现啊，在整首 MV 当中不仅仅是 Eason 的出镜，还有男女主角之间的这个对手戏的碰撞啊，其实他的每一个段落的环节呢都是紧扣的，而且显得格外的感人。从渐渐当中呢，你能感受到一份来自 Eason 的独特的爱。渐渐的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觉醒好啊。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渐渐。来跟大家分享分享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Limo 说，还讨厌吃苦瓜吗？有没有过最佳损友？两鬓斑白还能否记得起他？你说的爱他，他信吗？离开60年的子女相识吗？一个人阴天还快乐吗？有人来拍手，有人来拍照，记得双手揣兜吗？等到葡萄成熟吗？夕阳还是无限好吗？梦想天空还蓝吗？还内疚吗？给曾经爱的人请帖了吗？不会渐渐忘记了吗？致听 Eason 的所有人。其实无论是最佳损友、十年，还是阴天快乐、不要说话，所有Eason的歌曲，不管是粤语还是国语的歌，都有满满的那种他独特风味的经典情歌款。 当然包括这首歌曲陈奕迅的《渐渐》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发行日期在6月22号。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网友的留言啊，这个无趣果问说，想问问你最近好不好，好像没有别的词了，也不知道想知道你好还是不好。失恋就像脱了一层皮，我渐渐熬了过来了，能学会就能学会怎么独立了，怎么在感情里面正确跟人相处。如果更加坦诚的话，如果把指责的话变为夸奖，这样是不是会更好呢？我最近不太好，但是渐渐好起来，希望你也是。其实啊，渐渐会有很多种渐渐，渐渐我们变成了恋人，渐渐我们变成了朋友，渐渐我们从熟悉的人变成了陌生人，渐渐太多东西会变成那种迷失一般的感觉了吧。还有奶油乖友说，渐渐的知道了很多东西可遇而不可求，不属于自己的何必拼了命去在乎，你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但是没有期待的话，我们也就没有对了未来明天的向往和对生活的激情了吧。他还说，渐渐忘记了你的脸，你的号码，你的社交账号，你的一切，但是一张照片也让我渐渐恢复了爱你的所有记忆。所以啊，还有人说过，这个时间就像是一杯解药，它会渐渐帮助你忘掉所有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真的可以忘掉吗？当然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六月份发行的新歌，第一首歌曲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渐渐，那么第二首歌曲来自于许嵩在六月一号儿童节那天发布的这首叫做大千世界，一起来听。 我们在盛世之年，家的玩具还握在你手里， 上眼睛在拉萨湖边走火风马牛崎岖，你被带走时我亲吻了你下颚的伤疤，表情很平静。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全面的只剩你空缺，在和你灵魂梦之前让贪念成佛大戒。你是大千世界尘埃诞生，也是我仅有的风花雪月，爱不过是很久我都感谢万花筒里小手握。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全变的只剩你空缺，你灵魂磨灭之前让贪念成佛大劫。你是大千世界过眼云烟，也是我仅有的夺目闪电，刀动花枝花眼我的奉献，万花筒里留下真切纪念。啦啦啦啦啦啦， 是幻想还是真理？大千世界，体悟万千，而自己正在不同描述关于学习一个现实。 今天推荐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许嵩6月1号发行的歌曲，叫做《大千世界》啊。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在2018年许嵩的第七张词曲全创作专辑第二支曲目《大千世界》。作品围绕着一场救赎的故事啊。如果各位熟知许嵩的朋友呢，就像是咱们从小一直以来一直听着嵩哥的歌曲，一直看着他的各种 MV 的话，可以发现他又一次给人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整首歌曲《大千世界》围绕着一个救赎展开了叙事，逐步推演，以至于对幻象与现实、大千与小我展开了思辨。可以说整首歌曲已经从一个现实生活中上升到了一种哲学层面的考量。而且呢，在许嵩精心的挑选的意象当中，传达了多层次的含义。这个也就是许嵩标志性的一词多义的语言系统啊。这个之前的很多歌曲里面，许嵩的很多歌曲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用各种各样的形容词。虽然说你可以看到他表面上面的东西，但是它还有很多更深层次的东西等待着大家去挖寻。就比如说这首歌曲《大千世界》。先来跟大家说说歌曲的本身啊。这首歌曲呢是由许嵩包办的词曲创作以及担任了音乐制作人，融合了 blues 以及 rock， 而且很多的音乐形式还是打着那种今年许嵩主打的那种复古流行风。而且从间奏开始呢，加入了1960年代的这种老式的电子合成器乐色啊，而且加入了很多的这个传统的乐器啊，比如说印度的传统乐器西塔尔琴，还暗扣了整个的主题大千世界。其实这四个字呢出自宋朝的这个《景德传登录》里面，而且这首歌曲蕴含了很多的东方的那种意境上面的禅意，等待着大家去思考啊。虽然呢是蕴含了很多东方的禅意，但是还是以西方的音乐风格为主，包括他整支 MV 都是以这个纽约的街头，时代广场的街头为主要的。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看他的 MV 啊，里面有好多个应该是中东儿童的一张张脸庞，可能没有上面没有笑容，只是一双特别深邃的眼神。其实这首歌曲啊，还有很多网友猜测说这首歌曲是不是写给在当时4月25号，遭到袭击的叙利亚儿童的。 而且啊，他当时里面的很多歌词，比如说阿萨德湖畔，因为这个阿萨德湖呢，就是位于叙利亚拉卡省，这个当时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啊，这个各位呢，也可以在新闻上看到这些事件的具体描述。当然啊，这个只是网友的一种猜测，不知道许嵩的真意是不是如此。接下来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网友的精彩留言啊，就关于这首歌曲许嵩的《大千世界》。枫叶说呢，啊，这个阿萨德湖啊，这已经说到了阿萨德湖。阿萨德湖是叙利亚省拉卡省啊，叙利亚拉卡省规则缺席、一真一假的游戏。优秀的音乐人不仅仅应当要有好的音乐素养，更要有人文关怀。显然许嵩做到了，他越走越远，我们怎么能原地踏步？我们一起进步，我们都是最佳歌手的最佳听众。其实许嵩从最开始他的歌曲就始终很深入人心，不仅仅是一词多义的感觉，你总是能从他的一首首歌曲或者是每支 MV 里面发现那些彩蛋，发现那些整首音乐背后的那些更深层次的故事。还有热情没及格说，半城烟沙写的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多少白发送走黑发。那首歌写的无辜的平民和儿童，歌词当中的阿萨德是叙利亚冲突，儿童穿着捐赠的衣服和玩具，却享受着温柔的暴力。许嵩之前呢，更多的现实讽刺首发进行写歌，那么这次呢，更是上升了另外一个高度，呼吁爱与和平，强调更多积极的力量，正在向艺术家们看齐。当然，这也是许嵩一贯的风格。在这首歌里面呢，他只是把那种小我上升到了一个大我的层面，用一种大千世界的态度来看待整个现实的社会。当然还有很多网友的留言啊，都是关于当时叙利亚事件的故事，在这也不跟大家一一的去描述了啊。各位呢，如果想要去了解更多的背景的话呢，也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相关的事件。这首歌曲它呼吁爱与和平，强调更多的积极力量来为这个世界做贡献，希望世界和平吧。今天推荐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许嵩的《大千世界》。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今天的六月新歌榜，接下来第三首歌曲来自于毛不易，《给你给我》，一起来听。 拙的天真和自由，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 今天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毛不易，给你给我，给你我微不足道的所有和所有啊。这首歌曲又是毛不易的第二波专心主打啊，因为之前呢我们推荐过他的第一首歌曲，也是在同一张专辑里面的，叫做平凡的一天。首播呢平凡新作啊，描绘了向往的理想生活，给你给我第二波的走心主打、啊、所有的情感的真挚告白，不管是对父母、对家人、对自己的爱人、对自己的朋友，只要我能给的我全都会给。一会儿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叫做给你给我。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是六月新歌榜，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么在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的精彩继续，不要走开哦。 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今天呢又在周六的晚上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今天呢来跟各位推荐六月份的新歌。刚刚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分享了三首歌曲，第一首呢是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渐渐，第二首来自于许嵩的大千世界，第三首呢刚刚我们刚刚听过啊，还没有跟大家分享它的背景故事，第三首来自于毛不易，给你给我。当然一会儿还会有很多的好听的六月份的新歌即将推荐给各位，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如果您现在没在开车的话，可以打开手机在微信公众上在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在手机上观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 当然呢，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F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节目。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OK 啊，我们刚刚说回这首歌曲毛不易给你给我，其实他的第一首歌曲呢，平凡的一天描绘了很多人的很普通很平常的那种生活状态，而且毛不易的音乐风格就是那种很走心而且很接地气的风格。大家一看他的 MV 我就知道这首歌曲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歌，比如说第一首歌曲那个平凡的一天，我就知道是很普通的每一个人的一天。这首歌曲也是一样，给你给我，一首走心的主打歌曲，也是来自于他的第二张专辑啊，不是什么第二张专辑，来自于他的新专辑的第二首歌曲啊，有一种四两拨千斤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感觉，也是通过毛不易那种独特的嗓音将整个的情感带入到了歌曲当中，外加整首 MV 的那种包括每一个人小时候的照片呀，跟父母的合照啊，父母抱着自己就是抱着婴儿时候的那种小的那种照片呀，会给每一个人心理上直击人心的那种音乐感受。其实无论是我觉得啊，这首歌曲给你给我，无论是父母朋友还是死党啊，还是我们最亲密的爱人，或者是我们的陌生人，就是这种关系，他用毛不易可以说用一种倾诉的口吻，他很贴切地描述了这种关系，一种给予和被给予的这种关系，给你给我。其实这首歌曲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最后的那句话，大概意思上啊，就是如果我能有的，我会倾尽我所有的，把我有的全都给你。来看一看网友的留言啊，这个老周说，生日这天呢，我心爱的姑娘推荐了这首歌，我给了她我微不足道的所有所有，我渴望她也能给我她最最珍贵的所有所有。在生日这天，姑娘给你推荐这首歌，叫做给你给我，哇，一定要珍惜这个姑娘。哎，当然看到他的留言，我突然想到啊，要跟大家说一说，其实在每一个人的爱情当中，在每一段感情当中，都不是那种单方面的索取或者是单方面的付出，这一定是两个人要互相，就是也不能说互相去经营吧，一定要互相在感情里面要保持一个平等的状态。就像刚那位朋友老周说的，我给了他我微不足道的所有所有，也希望他给我他最珍贵的所有所有。很感人的一句话。曾败很白说，给你温柔与陪伴，给你从前和往后，给你欢笑与泪流，给你能给的所有，给你我义无反顾的追求，给你我多年后笑着泪流，给你我的手，我们一起走。哇，这首歌曲的留言都是很甜的那种啊，会不会给大家带来10000点的单身伤害呢？还有这个听故事的未成年说，给你我穿越人海定格的视线，给你我热泪盈眶失神的瞬间，给你我竭尽全力护你的长剑，给你我默许余生一年又一年，给我你微笑的婵娟，给我你吟唱的诗篇，给我你自由的烂漫，给我你幸福的诺言，只你周全我都如愿。同时啊，也可以给你们我们的歌声，这里是挑战新歌声为您推荐的六月新歌榜，这首歌曲第三首歌曲来自于毛不易，给你给我。OK， 我们的推荐继续啊，六月新歌榜接下来第四首歌曲来自于戴荃，同时一起来听。 你在人潮的那一边， 高明，今年33岁，来上海第四年。 我叫刘雅琪，今年36岁，来自沈阳，来上海2年了。 我叫辉辉，今年35岁，从广西柳州来到上海，已经有16年。 徐志文，23岁，来上海6个月。 继续幻想，继续烦恼，继续在人群寻找，继续哭泣，哭着睡着，直到我们忘记了离开了。我在车站的这一边，你在车站的那一边， 先为各位推荐的第四首歌曲来自于戴荃，叫做《同时》。其实提到戴荃这个名字啊，大家最先想到的肯定是悟空，但是戴荃不仅仅会悟空，而且他只写当下，同样的肝肠如火，色貌如花，而且戴荃这次写的他是上海，并不是北京。当然我相信大家听到很多的歌曲，比如说写城市、写生活、写理想的歌，大多数都是描绘在这种比如说纽约，比如说北京、上海、广州啊，像前段时间网络上特别火的人在广东已经漂泊10年，类似的这样的写梦想、写生活、写现实的歌曲。这首歌曲又来自于戴荃，他写的是上海，同时呢也写在此时此刻正在听到这首歌曲，不管你是通过我们的电台还是通过其他的音乐 APP， 只要你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只要同时听到了同时这首歌就是写给你和写给每一个人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背后的关于戴荃自己真实的故事啊。其实他在这首歌曲里面呢，那段时间确实是他自己一段特别很不好过的日子，而且在录唱的时候啊，他特意站在整个音乐棚的中间啊，嘶吼了很久，直到把嗓子喊撕裂了，才出现了刚刚音乐当中那种独特的戴荃的嗓音。因为之前他在唱悟空的时候，戴荃的声音是特别的可以说特别的轻，特别的静，直接给人一种有点要升仙了的那种感觉，但是在这首歌曲里面大家听到的是那种嘶哑的怒吼，甚至是有那么一点点低沉的吼叫的感觉。跟大家分享一下戴荃自己的故事吧啊，因为音乐，戴荃来到了上海。他说，在2013年的时候，开始频繁的出入上海，和一群同样在这里的异乡朋友相知结交，同样呢都有自己的梦想，也在各自的拼搏。他们给了我很多难忘的时光，也给了我很多帮助和慰藉。时至今日呢，有人已经结婚生子，有人仍在拼搏，也有的人离开了，不知他们是回到了故乡，还是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在写《有时》的时候，这是戴荃之前的一首歌曲啊，弹着钢琴说自己只能孤单的演一出戏。而写《同时》时候的戴荃呢，创作时候的脑海中想到的画面，在这个城市这一角的我和在这个城市另外一角的你，是否会同时做着同样的事情，会做着同样一个动作，同时欢笑，同时烦恼，同时打开手机，同时刷着我们的朋友圈，同时在做着同样的一件事。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说到同时，不知道现在正在有多少人同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又有多少人同时在做着同样的一件事。现在的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晚上20:44，这个时候大家是在拿着手机刷着抖音，还是在看着综艺节目，还是在跟着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在北京淋雨？这个时候的同时 在同时有没有跟着同样的一个人在北京的晚上。当然如果你现在正在同时做一件事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时候到底有没有人在同一个时间做着同样的一件事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网友的留言啊，这个古生说，如果能在夏天的傍晚时候急匆匆的扒掉一碗饭，然后换上漂亮的连衣裙，随后去见一个喜欢的人，和他一起走在安静的巷子里或是热闹的夜市里，那时候一定连晚风都是无比温柔的。苏西子说，大四马上毕业了，未来一切都没确定，但能预知的就是艰难的，压力很大，迷茫。戴老师的这首歌呢，声音一出来，鼻子瞬间就酸了。我不是个矫情的人啊。其实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到戴荃的这首歌曲，同时的，确实他第一次唱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也很能唱出，那种很平凡，或者是说之前也有很多人演绎出来的那种感觉，但是他的这种感觉更给人一种接近现实的状态吧。对，我还记得他这首歌曲写的是上海，以前有很多的歌曲写的包括北京啊广州啊这种大城市，之前的媒体也有报道过叫逃离北上广这样的言论，但是年轻人到底去哪里安放自己的青春，不去大城市闯一闯，不去拼搏一下，怎么能让自己的野心配得上自己的生活呢？当然既然是生活，肯定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辛酸。我昨天还看到了一句话，跟朋友分享一下，就是生活容不得我们有半点的矫情。再来看另一位朋友说的啊，这个 Miss Knight 说，世界那么大，人潮那么拥挤，而我们一直向着对方的方向走去，总有一天我们会遇到，可是你快一点好不好，我怕在去找你的路上迷路了。没准这个时候你们两个人就同时的在往对方的方向去走，然后慢慢的就会发现会在同一时间遇到那个对的人。这是我们今天的第四首歌曲，来自于戴荃的同时。那么接下来第五首歌曲同样来自于许嵩的明智之举，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朋友圈的幸福合影，有 衷的为你高兴。我曾在意你，想说声对不起，年少时的任性，有些话伤人不轻。 今天的第五首歌曲推荐给各位，同样来自于许嵩啊。这个许嵩可以说是在六月份是高产啊，在这首歌曲叫做《明智之举》，同样也是他的这个全创作词曲专辑《寻宝游戏》的第四支曲目。嗯，其实这首歌曲的音乐风格还是蛮喜欢的那种感觉。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跟之前的那首《大千世界》一样啊，许嵩本人呢也是包揽了词曲创作以及音乐制作人，同样呢也是以这种 blues 的风格来呈现这种浓郁的复古的味道，包括它里面用的各种各样的乐器，而且律动感很迷人，这种和解自律怀旧各种各样的风格一下子就扑面而来了。而且这首歌曲呢也是许嵩的情歌作品之一啊。其实我觉得许嵩从刚刚那首歌曲《大千世界》，包括这首歌曲《明智之举》，包括他最近跟之前发布的一系列的新歌，发现嵩哥今年好像要主打复古风格的音乐了。但这种风格的音乐非常喜欢，非常可以给人那种很迷人的感觉吧，再配上嵩哥的那种邪魅一笑。对，应该是邪魅一笑。就在刚刚的 MV 里面啊，这个许嵩呢也是找到了一位专门就是怎么说，当时这个网络上对他的评价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高，一位外国友人特地去帮助许嵩拍摄了这样一部 MV， 而且还是在美国实地选景的。来看一看网友的留言啊，说喜欢你是明智之举，不喜欢了也是明智之举，一切都会有最好的安排，带着过往继续前行。然后还有这个朋友说啊，承蒙时光洗礼，我还在听你，如果从当时的明智之举，你经历了什么？大家有没有觉得在生活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回看自己的过往的经历，有没有什么样的明智之举呢？当然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啊，这个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了。看看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晚上20:54，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呢给各位一共推荐了 五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都是六月份的新歌，当然还有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穆小雅，这首歌曲可是现在在这个无论是微博还是抖音上面都是一首非常火的背景音乐，当然他这首歌曲也是非常好，愿多年以后你撞过的南墙都会成为坦途，你遇到过的绝望都会成为最美的绽放，最后这首歌曲来自于穆小雅，可能否，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负的